不到你的温柔，告诉我星空在哪头，哪里是否有尽头。心痛得无法呼吸，找不到昨天留下的痕迹，眼睁睁地看着你，却无能为力，任你消失在世界的尽头。却不到你的温柔，告诉我星空在哪头，哪里是否有尽头，就像流星许的心愿，让你知

盼望的新娘。 谢谢。